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 曼聯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啊。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曼聯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噶啦，卓眼。 阿波啦， 波小雲迎迎光幕。 做咗中場先。誒，啱啱先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啊！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去。 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好似即係十二碼，連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多謝曬，而家都坐準有心機講嘅人， 梗係啦，佢個勢啊！ 明你氣， 我都話明你氣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欢迎大家来到澳门街啊，咁样呢今个礼拜嘅节目开始前呢，咁一如既往啦，咁先多谢咗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创科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啊，跟住 VPPN 澳门绿藉摄影制作学会，浩天企业管理，赞记美食同埋普天 Yaris。咁我哋呢个节目呢喺咩平台可以听到呢？咁分别有我哋嘅主台啦 ,www.macau321.com 啦 ,macau321,macau321.com 啦，跟住仲有香港嘅 Wagasin 啦，咁仲有香港下新嘅一个网台啦，咁开台啊 ,openmedia.com 啦，咁另外呢，咁当然係我哋好重要嘅伙伴啦，三藩市 Open Sky Radio 啦，咁另外啊，咁仲有我哋一班大学生嘅网台啦，咁天台啊同埋 Our TV 嘅。咁喺节目呢，咁开始其实今个礼拜有啲咩主题呢，其实想新鲜滚热辣啦，咁讲返呢，因为我喺12月1号啦，星期六啦，咁就即係過咗香港呢，咁就係、當日呢就係、有一個 Wagasin 啊 ,Wagasin 嘅呢個網台呢，咁有一個嘅、聚會啦，咁樣咁當日就好多人嘅，咁就其實講緊啊，即係有成都我冇記錯都有十幾位㗎，因為我自己就冇數到啦，咁啲人就逼到爆曬嘅，即係每位呢坐嘅人數係超過正常一位嘅人數嘅，咁另外又有即係好多啲名人出席啦，咁一間呢先講下有啲咩著名嘅人啦，咁不過呢即係喺度好開心啊，因為即係啲聽眾好有心啦，咁首先介紹下我哋今日有咩嘉賓啊， 烏田心 係啦，咁有啊烏博士，咁其實點解今日會烏博士呢，咁因為我呢就新鮮滾熱辣呢就將我哋嘅聽眾呢咁就送俾我哋一啲女嘉賓主持嘅禮物啦，就交到俾阿烏博士手上。 係啊，好開心啊！ 咁因為我哋有聽眾咧就好有心啦，咁樣咧就分別咧就送咗禮物咧就俾阿烏博士啦，咁另外咧就是、我哋講電影嘅琪琪啦，咁同埋慕容米雪啦咁樣嘅，咁就即係有聽眾咧咁問啦，喂點解你今次？單拖㗎，你平時澳門街或者講電影嘅咁多女嘅嘉賓，咁點解今次係一個人嚟㗎呢？咁博士呢嗰日以我所知呢星期六嗰日呢係咪有個研討會喺澳門要搞啊，所以過唔到去呀，係咪呀？咁下次呢咁會過返去啦，係咪呀？咁另外呢啲聽眾呢咁即係好高興呢，就話即係我哋呢準備嘅兩份禮物啦，即係兩張嘅電影海報啦，都係 Iron Man 嘅，咁好開心，咁即係抽到嘅都話好滿意，咁阿博士又喺呢個討論區話喎，下次送書喎，係咪呀？ 係。 咁送咩書呢？ 籌備緊啦，而家係。 係咪呢個烏田心兒童詩兒童畫集或者係呢個兒童詩歌集㗎喎？ 唔係，即係其他啲嘢而家 籌備緊咁樣咯。 係同呢個名著麥兜冇乜齊名嘅係咪？烏田心童話集係咪？係。就係、 是、 講呢個烏博士嘅周遊列國嘅事件係咪？咁你籌備係其實係咩概念？係會講啲咩？ 而家再因為手頭上嚟講都會自己想出一本即係關於旅行嗰啲散文啦、 啊， 同埋就會自己有啲學術嘅著作咁樣，甚至出版咁樣咯。 咁會唔會譬如輯錄翻一啲你以前自己發表嘅論文啊，同埋係譬如一啲係喺啲報紙雜誌或者喺傳媒上面登過一啲文章咧？ 嗰啲唔會再出噶啦，咁我諗住係重新即係再寫個新嘅嘢落去咯。 咁如果旅行遊記，你會寫咩地方嘅遊記 我諗住係會寫翻暑假嗰陣時去北歐嗰啲經歷咯。 哦，即係你都係圍繞翻呢幾年嘅去旅行嘅地方。 係啊係啊，同埋因為自己去啊嘛，咁就有啲旅行團啊或者其他地方好少人去嘅地方，咁我可以寫出嚟咁。 你係自由行方式咁去係嘛？係 啊。 哦，咁可以又分享一下啲去旅行嘅巧妙啦。 嗯，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因為咧有聽眾咧就即係送禮物俾你嗰位咧，就好直接咁問我問題，佢就話其實咧聽你把聲又好後生啦，咁跟住咧佢問我，咁我都話咧其實你係比我咧就細起碼十年八年嘅，咁跟住咧咁佢就即係好充滿遐想咁樣去同我講一句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博士嚟㗎？有冇可能咁細個係博士嘅咧？咁樣？咁你解釋一下點樣可以咁後生做到博士啊？ 咁你點樣回答呢位聽眾哥哥先？ 我話因為佢叻咯，因為我同你蠢，所以我哋咪唔係博士咯。 唔係啊，即係話佢話好似好聽我把聲好細個咁樣咧。 係。 係咯，咁你點樣同佢解釋啊？ 解釋啊！呢啲聲音嘅嘢天生嘅喎，好似我把聲聽出嚟咁難聽，我都唔想㗎。唔係唔係，呢個我真係我同佢咁樣講嘅答案，呢個係真嘅答案嚟啊，唔係而家吹噓嘅答案啊。 我明白嘅，係咯。 咁你快啲解釋一下點解可以喺咁年輕嘅情況之下就獲得博士嘅咧？ 其實我都唔年輕㗎啦，我啲老人家嚟㗎咋。 咁你係其實邊個乜嘢系列嘅博士嚟咧？係佛學啊、化學啊、乜嘢學系？ 文藝學系嘅博士。 係即係呢個中文系咯，係咪啊？ 係啊，中文系入面一個其中一個專業叫做文藝學咯。 係嘛？咁你可唔可以用一啲好專業嘅中文形容你收到嘅禮物係咩禮物咧？ 呢、這個犀利啦！你睇先，包裝紙，哇，黑色噶，好靚，好神秘咁樣。 因為佢寫日文，我真係唔明。 係日文，我其實我都唔識日文，跟住見到有雪人啦、啊、咁、樣。 咁好明顯就係呢個聖誕主題嘅嘢啦。 係啦，聖誕主題嘢，跟住我再睇一睇，因為有少少漢字嘅，咁我就咦，燒果子咁，應該係類似曲奇嘅嘢啦。 哦，即係日文嘅燒果子即係曲奇。 應該係啦。 咁啊嗱，講翻下先啦。咁啊，有聽眾咧，即係亦都問到啦。咦，點解電影解構室嚇講電影嘅阿琪琪點解會唔過嚟咧？咁啊，兩個原因啦。一咁啊當然係因為要開工啦。咁啊，亦都係同博士一樣咧，咁要工作咧，所以就過唔到嚟香港啦。咁、第二咧，因為本身阿琪琪咧即係自己大家咧聽翻早期啲澳門街咧，我哋譬如講賭場啦，或者其實我哋有講相關，譬如話神秘之夜咧，我哋講話呢個出千啊嗰啲問題咧，其實琪琪咧。是一個在賭場入面咧就做咗一段唔短時間嘅人嚟嘅，咁佢就唔係好想，即係唔係好方便咧，就係、是、真係拋頭露面咁樣嚟到去出嚟，譬如我同大家講或者玩咁樣，因為本身其實佢自己咧就除咗話係我叫佢開咪之外咧，其實佢性格就唔係話太過主動嘅。咁樣亦都係一個原因咧，咁我叫佢話出嚟講下嘢啦，咁我亦都係即係同佢講話，你試下當 train 下自己，即係對住一個你幻想係對住一班人，咁你可以講下嘢啊，發表下，即係多啲去講訓練下自己口才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比較希望大家冇介意啦。咁另外阿毛米雪咧，就喺度即係再同大家講一次啦。咁佢即係因為工作關係同埋有啲私人嘅理由咧，咁就短時間內咧，咁就應該就唔會登場噶啦。咁就即係將來咁，當然係好希望仲有機會係翻嚟同大家開麥啦。咁亦都係有好多聽眾即係話喂好掛住啊，咁啊覺得佢人靚聲甜啊咁樣，咁啊即係代大家咧係即係代佢同大家講聲多謝啦。咁啊另外咧咁啊聽眾亦都係有禮物送俾佢咧，咁啊有機會我會交俾佢噶啦，咁啊希望佢都係即係會中意啦，咁啊即係再一次同大家講聲多謝先。咁啊我好明白嘅，澳門街咧。 如果單憑係小豪文俊咧，咁就應該個節目係隨時執得㗎啦。咁所以咧，我會好努力咧去發掘多啲女嘅嘉賓啦。咁啊，嚟緊咧，咁啊，我哋即係預告下啦，我哋嚟緊就會有啲美少女嘅，即係可能你啲好後生嘅，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嘅一啲女孩子啦，咁可能會上嚟節目啦，咁亦都咧會情商一啲美女教師咧，咁可能上嚟講下啲教育嘅嘢啦，咁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樣，咁至於即係有啲朋友都話啦，喂，可唔可以揾個澳門嘅 model 出嚟講下，譬如話澳門啲 model 譬如喺酒店嗰度做 promotion 係點啊，或者係車展嗰啲點啊，呢方面咧。咁可能咧要即係譬如揾我啲兄弟啊，可能 VPPM 嗰啲咧，佢哋即係佢哋係攝影製作學會咧，佢哋就會有啲 model 啊，或者係啲相關嗰啲前線工作嘅女仔啲主持咧，咁可能揾一兩個出嚟講啊，可能會 OK 嘅。咁啊呢度要同人夾夾啦，因為我自己就真係咁講咧，就冇乜呢啲咁嘅 model 朋友啊。咁啊，亦都啦嗱，咁啊有聽眾咧，即係會話啦，喂講到呢度，不如你講下。今次嘅聚會有啲咩勁人啦咁啊，咁啊當然啦，咁啊首先啊，梗係神秘之夜咁啊三個主持啦，咁啊台長啦，我好兄弟啦，咁啊另外啊何故同紀圖啦，咁兩個同我都好老友嘅，咁啊除咗神秘之夜，咁我哋其實都坐埋同一台嘅，咁啊另外咧除咗神秘之夜咧，咁啊大部分嘅主持都到齊嘅，咁啊即係譬如Wegerson嘅靈異節目啦，咁啊啲足球啊體育節目啦，咁另外咧共聚會啊 Kevin 啊咁啊，咁啊 Kevin 都好犀利嘅，因為同佢傾過偈咧，咁啊係一個奇才嚟嘅，咁啊識多國語言啦，咁啊加埋咧亦都係啲年青才俊企業家啦，咁本身即係亦都係講緊即係一個好後生好年青咧，咁但係係擁有好多唔同嘅人生經驗啊。咁啊，即係好，即係好 grand 嘅。咁啊，即係同阿索羅 B 一樣咧，咁就好巴閉嘅。咁啊 ，B 哥咧，咁亦都係啦，即係呢個最 top 最紅嘅主持啦。咁啊，當晚啊，即係著到好型仔嘅，大家上網可以睇翻嗰啲相啦，咁樣咁亦都係好飲得嘅。咁啊，當然啦，咁啊，仲有我即係我最中意嘅主持啦，咁啊，傑斯啦。咁啊，好多謝咧喺度私底下好多謝阿傑斯啦。咁啊，因為阿傑斯咧就即最近咧，其實我係有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啊亦都好多唔開心嘅嘢咧，咁啊傑斯咧其實係好關心我嘅，亦都係即係有去同我傾啊，咁甚至好鼓勵我，咁呢方面即係好多謝啊，即係真係嘅，對我嚟講咧係一個亦師亦友嘅一個前輩啦，咁樣講。咁另外唔使講啦，老友嘅兄弟級嘅刁文流啦，咁啊跟住仲有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多人聽嘅節目啦，咁啊貴思傑啦，咁啊跟住另外咧仲有啊Kevin 師傅啦，咁啊即係靈異節目噶啦，咁啊即係好開心啊，因為大家其實都相識，咁但係其實都係第一次見嘅。咁啊另外即係喺個聚會當日咧，咁啊亦都係有一位天王級嘅巨星啦，咁講緊嘅就係馬榮成啊。你阿博士，你有冇聽過馬榮成個名啊？ 有， 即係呢個好出名嘅《風雲》嘅漫畫。咁啊，你有冇睇過啊？ 冇。 咁啊，馬榮成咧，阿馬 Sir 咧就即係講緊係呢個唔止香港噶啦，其實佢而家係亞洲咧最 top 嗰集漫畫家嚟噶啦。咁就真係去到邊都識佢，因為點解咧？其實我自己譬如以前喺馬來西亞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哋都有睇阿馬 Sir 啲作品嘅。咁我係第一次見馬 Sir 嘅啫。咁啊，即係好高興啊！馬 Sir 咧就第一好冇架子嘅，咁第二咧就係好 nice 嘅，咁就譬如好多朋友爭相係同佢合照啦，或者其實大家都識做噶啦，攞齊曬咧，即係十幾廿年嚟咧嗰啲風雲嘅精品啊，即係嗰啲開信刀啊，咁啊甚至乎咧咁啊係即係啲嗰啲合訂本啊，或者係啲天下畫集即佢嗰啲漫畫咧攞齊嚟俾佢簽啦。 咁 係 好多 fans 囉。係啊，我自己啊，我都俾咗幾把武器啊馬 Sir 簽啊，咁同埋有本係即係風雲嘅合訂本啦咁樣。咁因為我本身我爸爸呢，其實佢就係阿馬榮成嘅擁趸嚟嘅。咁我都同佢講咗，咁阿馬 Sir 呢都知道，即係我最近我爸爸唔係幾舒服啦，咁佢亦都係問候返我爸爸，咁即係好安慰嘅，即係好開心嘅，好窩心嘅，即係覺得即係一啲社會上嘅名人咧，佢冇擺，即係毫無架子啦，同埋係好親切、好 warm 噶。咁就完全咧係你即係而家香港你知啦， 好多時啲人都好即係情緒比較負面啦，或者好多唔好嘅嘢㗎嘛。咁係好難得即係有咁嘅宴會呢，係覺得開心之餘呢係有啲感動㗎囉。咁啊當然啦，咁啊仲有啦，我自己好鍾意嘅黑桂德老師啦。咁啊黑桂德老師呢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漫畫家啦。咁本身呢佢除咗漫畫之外呢，其實佢口才好好嘅。我覺得佢做主持嘅風格呢就同阿刁文牛好相似嘅。咁啊本身呢即係一個好爽朗啦，同埋其實呢係一個好有男人味嘅人嚟，好 man 嘅。咁係我亦都唔明啊，係咪畫親畫嘅人呢係保養得特別好嘅，即係好似譬如阿馬 Sir 啊、阿黑鬼德啊、老師啊，咁啊另外就色武尊老師咁樣，成班大男人啦，咁但係其實佢樣咧係出奇地後生嘅喎，係啊，係真㗎，咁啊好正，不過你唔使諗啊，個個都有曬成家合室，有曬仔女㗎啦，應該 我都冇諗咁多，你諗得多咗啦。 同埋啦，同埋應該做得你爹哋㗎啦。咁啊，唔緊要啦，繼續講啦。咁啊除咗呢位天王巨星啦，咁即係當然啦，好開心呢就譬如阿台長咁樣亦都係好多 fans， 一定係好開心啦。咁但係即係我同佢太熟啦，咁變咗呢就當然係冇其他 fans 咁激動啦。咁啊另外好開心呢，今次真係俾面派對嚟㗎。咁啊因為呢譬如香港靈異學會呢，咁啊呢個女負責人啦，咁啊亦都係啊 Open Sky Radio， 即係我哋其中一個澳門街嘅合作伙伴呢嘅香港區負責人呢，咁啊 Jacqueline 一位靚女嚟㗎，咁亦都係我哋澳門街嘅我哋討論區嘅其中一個即係 Facebook 啊討論區嘅其中一個 admin 嚟嘅。咁佢亦都係香港即係好支持啲保護動物嘅運動啊。咁其實都係一個網絡界嘅明星啦，咁就即係知名度好高嘅。咁即係亦都係上面出席啦。咁本身呢即係喺度亦都要多謝佢呢，就係因為即係我本身同佢我哋大家係好好朋友嘅。咁係我哋好朋友到呢，其實即係好似我自己譬如最近自己個人上啦，有好多唔如意嘅事啦，咁另外屋企啦，咁家人嘅健康有啲問題咁樣呢，咁其實佢係俾好多我自己真真正正嘅親戚呢係更加關心我㗎。咁係好多嘢方面呢喺我好唔開心嘅時候呢，佢亦都係不惜呢個公本啦，係打長途電話，咁可能香港打過嚟澳門啊，甚至乎佢知道我早排喺國內工作啦，咁佢專登亦都係打上嚟大陸啦，咁即係叫我要撐住啊，咁有啲乜嘢即係可以同佢講啊咁樣。即係咁我好開心，就係即係有幾個呢啲係真係咁好兄弟姊妹嘅朋友，或者係一啲好關心自己嘅長輩囉。即係譬如講緊啊梁錦祥當然唔使講啦，咁兄弟嚟㗎嘛。咁另外即係 Jacqueline 咁真係好多謝嘅。咁同埋 Open Sky Radio 啊 Andy 啦，咁 Andy 亦都係好撐我嘅。咁即係呢啲係好窩心嘅，因為人越大呢你就會覺得其實這個社會係越現實㗎嘛。你去求人呢就好難㗎。人哋呢就覺得求你好易㗎。咁永遠呢你會覺得付出係多過收穫㗎。咁所以呢去到真係有事嘅時候呢，其實就患難見真情㗎。咁呢樣好多謝啦。咁另外呢，咁當日呢亦都係我哋即係新嘅平台啊 ,Open Media 呢，咁好多謝呢佢哋嘅台長啦，咁Galaxy 啦，咁亦都係帶埋佢哋嘅節目主持人呢一齊嚟撐場㗎。咁亦都係當日亦都係嚟同譬如話同台長啊 Jacqueline 啊，咁同何故啊幾圖啊，咁或者同埋師傅啊咁樣呢，係大家呢係即係會有返個交流啦咁樣。咁其實好事嚟嘅，因為其實而家呢好坦白講呢，傳統嘅傳媒呢，即係譬如講緊啲電台啊，或者係啲傳統嘅傳媒呢，其實有時係已經係去到冇乜新氣啊。咁面上其實而家開始網上電台呢係咁盛行嘅時候呢，其實大家有呢啲交流呢係絕對係一個好事嚟囉。咁就即係可以係令到即係更加百花齊放，同埋呢大家呢去見面啊，有啲真真正正係大家識對方咁嚟交流呢，其實係非常之好啊。咁起碼呢有即係誤會會少啲囉，亦都大家呢係一個良性競爭啊，就唔會話即係可能好似以前咁，可能大家都係網上嘅，咁跟住大家都還掂唔會見面嘅，咁就可以隨便去攻擊人啊，或者係講啲嘢唔負責，咁就少呢啲情況囉。咁當然啦，可惜嘅就係佢哋嘅台嘅台柱啦，佢哋嘅美少女嘅節目主持人呢 Erica 呢就嗰日就工作關係啦，就冇出席到啦。 咁啊，另外咧，咁啊，亦都係可惜嘅，就係 Wegasin 有啲我好中意嘅節目主持人啦，譬如夏薩特咁樣，亦都係因為即係工作關係啦，就冇出席到啦。咁啊喺呢度咧，咁啊即係呢班朋友咧，咁有啲都係聽我換街嘅，應該大部分都有聽嘅。咁啊即係想同佢哋講聲咧，就下次啊有機會咧，咁我希望喺香港，譬如我過嚟咧，咁都可以大家約翻出嚟食一餐飯啦，咁啊彌補下啦。咁另外阿博士咧，咁啊下次我哋再第二次聚會咧。咁如果唔係話要非必要係譬如真係早幾個月講定嘅要去講 talk 啊或者點呢，咁都抱一抱頭啦，同啲聽眾打下招呼啦，咁啊俾人見下話係咪真㗎、啊、下定係吹呀、啊、咁絕對唔係吹呀、啊、真係 咁 實 㗎。 嗱，唔緊要㗎，其實呢我同阿博士認識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好正經咁同佢錄咗一集節目係講呢、這個文學上嘅嘢，咁但係內於嗰集呢，其實係我自己俾啲身邊相熟嘅人聽過呢，咁有啲人都話呢，其實文學嘅嘢呢就真係好講呢，係睇你好唔好㗎，如果唔好嗰啲人呢可能聽咗半個鐘就已經會熄機嘅。咁亦都係因為呢嗰集係文學呢，就冇話特定係邊個日子呢，咁所以我係呢攞嚟儲備住㗎。 即 係 成為一個罐頭啦。 係啦，咁咩叫罐頭呢？咁其實澳門街呢個節目呢係有好多啲錄定咗嘅集數㗎。咁嗰啲逢係啲集數呢冇乜提及日子呀、啊、又冇乜提及時事呀、啊、咁嗰啲通常都係錄定㗎。咁點解會有呢啲緊急存在呢？因為其實即係喺度爆返煲啦，其實上年試嘅一段時間呢係司徒文俊係有成一個月係冇錄過節目㗎。咁係其實有成足足一個月呢係去咗呢個越南嘅。咁多陣時呢其實就係、是靠呢啲罐頭呢嚟到去頂住，咁只不過呢係即係大家呢可能係聽嘅時候有時唔清楚，但其實冇辦法㗎，因為我哋唔係話做 live 㗎嘛，咁變咗就算我哋點新鮮呢，我哋最新鮮嘅就係當嗰個禮拜嘅事啦，例如施政報告啊、澳門大賽車嗰啲啦，咁但係呢集都新鮮嘅，咁 超新鮮 嘅，係啦，咁啊但係如果譬如你話有啲呢，咁無可避免㗎，做網台一定會有㗎，咁啊博士亦都係有兩三集罐頭喺我度㗎，咁嗰啲罐頭呢就質素我覺得係絕對比我哋呢啲吹水呢係高好多，咁但係呢 係悶好多， 係悶好多嘅，咁所以呢到時啊，就即係大家聽嘅時候，希望即係俾下面啦、啊、嚇。 好慘。 咁啊，另外咧，咁啊要特別介紹啦。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即係多謝阿 Jacqueline 啦。咁講緊咧，阿靚女嗰日咧就介紹咗一位靚仔俾我認識。咁嗰位靚仔咧，哇，後屘識落不得了啦。咁原來咧，咁啊介紹下啦。咁啊，呢位靚仔咧就叫歐文基啊 ，Alex 啊。咁啊 ，Alex 咧。咁首先呢就係、是、我見佢個樣子，咁完全係一個呢好後生，咁但係原來後咩佢講返個實際年齡俾我知呢，我又覺得佢食咗防腐劑嘅一個人嚟嘅。咁其次呢講緊呢 即係點樣 個樣係比真實年齡嚴重地後生。 咁我 呢你係真實年齡係嚴重地後生，只不過係俾我包裝之後講到嚴重地老喎。 系 咯，咁而我就係一個因為我要唔好俾人懷疑你係博士㗎嘛，因為你把聲已經夠後生呢，咁所以一定要話你係好老呢，咁啲人先信㗎。咁但係呢、這個呢就堅嘅，呢、這個靚仔呢佢本身佢亦都係同你一樣係博士嚟嘅。咁佢呢就係、是、當時係美國大學嘅教授。 哇，咁 咁係啦，咁佢呢其實佢退咗休㗎啦。咁、 嗯、 其實你亦都係好叻㗎，因為一個人可以咁後生退休呢，佢除咗話教書呢我相信佢會有其他嘅即係揾錢嘅竅門啦，當然講緊係正行啦，咁可能譬如投資啊，或者係即係房地產啊，或者係 I T 啊其他嘢啦，咁係揾夠佢係唔需要去受生活，咁佢咧直情係花咗好多時間咧去研究呢個古文明、外星人呢啲嘢嘅，咁佢本身除咗話係識古文明嗰啲之外咧，佢亦都係識好多樣嘢，包括心理學啦、政治啦、宗教啦，佢係一個咧。我咁樣講啦，係博學嘅天才。咁佢最犀利呢就係、是、我諗係好少人會咁嘅。你研究嗰樣嘢係研究到呢係親身去個地方，佢就係一段時間就步咗喺中國嘅三星堆。自己去研究三星堆嘅遺跡同埋三星堆外星嘅文明。咁、佢直情呢係將佢呢咁耐以嚟嘅研究呢係出咗一本書呀。咁本書呢其實係可以大家聯絡返同佢買啦，咁佢有個節目呢就喺我哋嘅友台啦，咁就係呢個 Our Radio 啦，咁就叫文明之謎㗎，咁係一個好高質素節目嚟㗎，其實大家呢就可以聽㗎，咁我成日都話呢啲節目呢係有兩種嘅，咁 第一種呢就好似澳門街呢啲呢開住嚟聽呢聽完呢就熄機呢咁就 ok 㗎啦。咁第二種呢就係、是、譬如神秘之夜啊咁係一啲呢聽完好多資料好豐富嘅節目多到你可能一次個聽完你係吸收唔到你要再返聽第二第三次㗎。咁佢做嘅節目呢就係、是、我所講呢啲要返聽兩至三次㗎。咁佢係有講呢個三星堆啊咁主要亦都有講呢個外星人啊古文明啊同埋譬如講返以前中國嘅一啲嘅UFO 嘅事件啦、 啊。好正喎、啊、三星堆、啊。 好正咁其實我會俾佢節目俾返你聽㗎。咁、 嗯、 另外呢佢即係佢係一個呢可能佢本身係同你一樣係一個大學教授。咁大學教授呢都有一個共通點㗎、啊。佢哋講嘢呢係唔悶㗎。即係佢係一個我話點解話佢叻呢佢可以一個人呢就咁對住個咪講兩個鐘係你唔會覺得悶嘅。 咁呢個必須㗎嘛。 咁但係有啲人呢就好似小豪文俊嗰啲呢如果冇女嘉賓呢你對住個咪講半個鐘都講唔落啦係咪先。 我哋要點樣至少都要咁樣講要夠三個鐘囉。 係呀咁有機會呢亦都係介紹俾你識啦。 好啊。 咁就即係大家都係呢個學者啦。咁另外呢佢本身下、啊、對呢個考古呢都好有興趣㗎。咁我係好推介佢嘅節目即係文明之謎啊喺 Our Radio 啊係好推介俾大家去聽嘅。咁另外呢我亦都即係我會因為而家錄音嘅時候呢其實我都未返到澳門㗎咁就其實係未返到澳門嘅屋企啦咁我都係即係而家啱啱其實香港返嚟嘅啫咁樣咁即刻錄音啦咁樣。咁樣呢我亦都係會即係加返佢入澳門街啦咁大家希望可以多啲交流啦。咁我亦都希望呢佢嚟緊譬如可能會係同 Open Sky Radio 啊或者係同 Wagasin 啊咁唔同嘅平台呢佢都會可能上一啲節目度做嘉賓呢登場咁可以宣揚下佢嘅對三星堆嘅研究啦同埋佢有啲對即係唔同嘅理念同睇法其實大家好值得去聽㗎。咁樣即係恕我用咁多時間去介紹同埋推介因為第一佢真係好正嘅佢呢個即係佢嘅研究咁其次呢其實佢係一個呢好 nice 好好客嘅人咁其實我同佢去相識咗之後呢佢係亦都係有招待我㗎咁亦都係即係抽好長嘅時間同我傾偈啦咁樣咁係大家係即係好俗稱嘅嘛一見如故即係真係好似呢第一次見面但大家呢傾偈係好似識咗好耐咁其實呢即係好似上次啦咁美國嗰個聽眾啦 Stanley 過嚟大家都係咁啦即係都係好 friend 好似一見如故即係其實可能咁樣講啦同埋呢啲即係佢哋係人生經驗豐富啦咁另外係一啲善於表達同埋一啲係有內涵嘅人呢佢可能同人民相處都相處得好好咁啊我亦都要介紹佢本書其實佢本書買得好便宜佢賣79元㗎咁但係呢本書呢入面嘅內容呢係遠唔止790元嘅因為入面有好多嘅圖片啦好多嘅內容呢其實係坊間好難去睇到㗎咁甚至乎呢你睇到都好好多嘅內容呢其實係一啲英文啊或者係一啲其他譬如俄羅斯文啊嘅一啲文獻咁其實呢我想講呢有高學歷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呢佢係中英翻譯曬俾你睇嗰啲文獻係講咩變相呢佢呢一本資料集呢其實係我好推介呀。咁啊即係聽到嚟呢度呢咁你會問我啦你有冇買到啊我當年有買啦我仲買多咗呢係送俾 Open Sky Radio 嘅 Andy 啊。因為大家都知 Andy 呢就好亦都係好鍾意古文明嘅嘢啦咁樣。咁我亦都係即係好多謝呢咁點解多謝 Alex 呢咁因為 Alex 啊歐文基先生呢佢係即係知道我哋澳門街呢個節目呢即係佢亦都係好俾面啦。佢就送咗一件呢咁係佢喺三星堆呢攞返嚟嘅飾物啊，咁就送俾我哋澳門街嘅聽眾。咁暫時呢咁就我未諗到點送出去嘅件飾物。咁我會擺住先。咁睇下遲少少呢再睇下點樣安排啦。咁可能會問返啲問題啊，或者可能如果我哋講電影係涉及到外星人嘅時候可能送返出嚟咁樣啦。咁介紹完啦呢啲電台主持啦同埋即係呢啲網上紅人呢咁要講講我自己啊我最大得著啊咁啊即係其實熟我的朋友都知㗎啦咁其實因為我本身呢我自己嘅命格啦就係呢個三國時期啊東吳嘅孫策啦咁啊好有緣嘅咁就有位朋友就聯絡我咁佢亦都話呢佢嘅師傅就批佢嘅命呢佢亦都係呢個三國時代東吳嘅人咁佢師傅呢就即係邊位呢就巴閉啦佢師傅係白龍王。 咁佢直情係白龍王嘅，嗱白龍王好多人都話係白龍王嘅弟子，咁佢點樣為止真正嘅弟子呢？就係佢同白龍王一齊生活過㗎， 即係入門弟子、入室弟子咁樣嘛？ 正宗入室弟子係直情呢係喺從白龍王呢係生活過嘅，係大家係正相處過生活過嘅，咁佢係即係簡單啲講囉，譬如白龍王咁，你一般街外面嘅相都係著曬佢嘅，即係我咁講，佢嘅制服啦，白色嘅衫，坐喺佢嘅工作地方，係冇人可以出示到白龍王嘅生活照嘅。咁但係佢直情呢係係有好多同白龍王嘅生活照啦。咁另外呢，譬如白龍王去做一啲唔想出名嘅項目啦，咁佢都係有幫手負責嘅。即係例如咁樣講，一啲真真正正嘅師傅，譬如佢去幫人，佢未必想出名㗎嘛。咁佢就會叫啲弟子去負責，或者係同個弟子一齊，不過唔出名。咁所以其實佢係喺我心目中其實係好犀利嘅。咁另外呢，犀利在呢，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喺即係譬如話喺呢啲師傅喺香港嘅呢個界別入面呢，亦都係好出名嘅。咁點解呢？因為當日原來傾開偈呢，咁啊幾圖啊同埋有好多朋友其實都知佢邊個。咁甚至乎呢啲人就覺得好奇嘅。咁啊，點解你會出席呢啲場合嘅？因為佢本身就好少公開露面，咁佢就講到明，其實佢嚟就因為要搵司徒文俊，因為佢嚟同我相應。 相應點乜嘢？ 相應，因為佢都係同我係，佢嘅命格都係東吳。係 咪見到你即刻我主攻咁樣啊？ 係，佢真係咁叫我。咁其實我唔好意思啊，我真係極度唔好意思，因為其實無論係輩份啦，所有嘅嘢啦，其實我係覺得好尷尬㗎。 咁 咪 好咯，同你相應啊，主攻。 係，但我真係覺得好尷尬，咁但係真係好多謝。咁同埋呢，我更加係覺得好感動嘅就係、是、佢係送咗一件白龍王嘅信物俾我啦。咁正宗係有錢都買唔到嘅。咁另外因為嗰件信物除咗話白龍王去加持咗之外呢，佢亦都係呢係佢自己係跟咗係旁身二十年。是在世界不同各地是比超過300個高僧去加持過 的一件信物。那麼寶貴的東西呢，其實是我是真的我因為我是一個 很怕去欠人的人。 我 真的 要收 的。是我真的即我覺得我有心就算，我不想收的。但是呢他講到明白說呢，即白龍王都有跟他講，其實這些就是緣分。那所以呢即我從來呢即我這樣說其實我是基督徒來的。我唔係好信或者係啲乜嘢什麼話即係譬如話風水呀嗰啲嘢嘅。咁只不過係我以前就即係遇到位師傅啦，咁佢即係同我講咗我命格之後呢，佢講咗好多嘢呢都係非常之準呢，咁我先至會係去信囉。咁再加埋今次呢，咁無論點都好囉，我係覺得好安慰好開心。咁同埋呢，我係以往下譬如我哋做賭場，咁啲人成日話喂攞啲佛牌啊，攞啲唔同嗰啲咩什麼四面佛嗰啲啲符嗰啲過嚟，跟住你感覺呢，即係我拎上手，因為我係一個都有啲敏即係感覺嘅人嚟嘅，我感覺唔到有嘢㗎。咁但係佢交俾我件嘢呢，佢一交俾我呢，我袋喺個身度，我發覺係發緊熱㗎嗰件嘢，即係有能量嘅。咁跟住呢所以之後呢其實我係袋喺個袋度喎。咁但是呢，那種感覺不是說覺得難受的，而是你真的感覺到它是將一件有能量的東西交給我的。我很多謝啦，即是它亦都這樣講，它說或者你就當是大家的緣分，其實我都知道你近排是即比較是即低潮啦，不開心，亦都是失落啦，亦都希望即它說無論是怎樣都好，我是即係當係一個緣分嚟到去，唔好話幫唔幫你啦，即係當同你分擔下。咁最緊要係大家當兄弟。咁但係呢個人嘅輩份比我高太多，同埋呢佢亦都係無論輩份啦，同埋佢嘅身份地位啦，同埋佢有嘅錢財，其實係即係唔係我呢個程度接觸到嘅人嚟嘅，正常。咁即係呢樣好開心，因為其實人呢，你人越大你會發覺即係好感恩，就係、是、有啲人如果佢唔係為咗目的或者有利益而嚟到書專降過去找你，你覺得是好感動的。即因為好似我嚟計識親我的人十個有九個都是有要求的，他是為了某些目的而認識我的，即可能是 問我有冇客啊，問我借唔借到錢啊，尤其借錢啦、啊，不停啊問我借錢啦、啊，可唔可以幫佢問開賭廳啊？全部咧都係為咗目的而嚟，但係佢係毫無目的，亦都係完全係即係佢唔介意我係即係冇乜呢個社會嘅身份啊，或者冇乜名望或者係冇地位嘅人，佢唔介意咯，因為其實佢嚟計。譬如都有幫好多嘅即係有錢嘅人或者係有身份嘅人咧去做法事啦。咁佢亦都講到明，其實佢已經唔係需要錢嘅環境嚟㗎，所以咧佢係會好揀客㗎。 嗯， 即係唔係話你有錢攞俾佢，譬如你有人啲國內難聽啲講句，有啲國內暴發户，你俾夠錢佢，佢未必會去即係去幫你做事啦。 嗯， 甚至乎譬如佢啲法器咁，譬如啲人話。我俾幾百萬你同你買，佢都未必會買嘅。咁所以即係同埋尤其是咧，即係佢都講到明，有啲嘢係譬如佢可以俾啲客嘅，咁但係佢自己近佢身嘅嘢，佢係唔會俾人嘅，好少嘅。除非嗰啲係佢屋企人或者係佢好重要嘅人。咁我好多謝，即係佢都真係當我係佢好似屋企人或者係點樣咁。咁呢樣係好多謝咯，真係係好感動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好窩心嘅，即係即其實呢我去到而家呢計埋佢呢其實我係同我命格係相同嘅人呢即係所謂大家都五個人呢其實係遇得唔多喎由細到大去到而家計埋佢先遇到四個。咁呢四個人對我當然都好重要啦咁即除咗佢之外呢咁我亦都係我其中一位兄弟啦咁唔係澳門人嚟嘅唔係香港人嚟嘅。是其他國籍的人但是他的命格跟我是有相關他也都是幫我都好像他那樣是無條件的無論錢又好其他東西都是無條件的即好像早排那樣我是即是有給即是上網給一些人去誣衊是說我是涉及一些可能是黑社會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東西他見到其實他是提供即是法律的援助咁係即時係俾曬律師啊俾曬成咁即係當然啦佢亦都係我身邊呢啲幫親我嘅人呢佢嘅身份地位同埋佢嘅而家有嘅嘢都比較高嘅即係包括好似你咁樣你都係個博士啦咁你點會同個正常啊點會同個咁嘅中學未讀完嘅人一齊可以做好朋友啫係咪先即係呢啲係好開心㗎囉咁啊好多謝即係好多謝呢、這個香港呢一位朋友啦咁另外呢佢就好少去喺啲節目度去出現嘅咁以前有嘅講緊其實十年前呢佢係當Edmund 呢潘少聰呢仲係做緊電台時候佢係有上潘少聰嘅節目嘅咁佢亦都同我講佢話喂你澳門街呢啲鬼故或者乜嘢有需要佢話其實或者係想佢講嘅佢可以唔介意上嚟做下嘉賓嘅咁呢樣我好多謝啦咁亦都話遲啲會即係抽時間啦佢會因為佢本身都好忙嘅平時咁佢話抽時間佢會過嚟澳門拜會我啦咁到時呢咁有佢過嚟澳門呢咁找埋你出嚟啦找埋可能找埋昌哥啦成俊哥啦我哋大家一齊做個節目啦好嘛。 好啊。 咁你都要見識一下呢啲高人啦。 好。 咁同埋呢我想講呢有好多嘅譬如有法力嘅人啦個感覺呢你一係覺得佢好大殺氣一係就好陰森係咪先。 我去最驚俾我感覺唔知呢 係。 最驚好陰森嗰啲。 係啦但我同你講呢呢個人嘅感覺係一個好磁場嘅人。 即係好正能量好。強嘅人， 好正能量好高，同埋咧係一個係完全你覺得嗱，簡單啲講啦，好似笑面佛咁，係好磁場好 warm 嘅，即係你會感覺到係好温暖嘅，唔會覺得佢係譬如話我係有個師傅格，或者我係係好有法力或者點，唔係嗰種感覺，係佢好磁場咯，即係同埋係即係你覺得係，就算你普通人大家你當普通人識咧，你都覺得呢個人好 nice 㗎。咁係改曬就唔同我以前識得，哇嗰啲話有法力嗰啲師傅，同你講多句都嚴沉嘅，佢或者係有啲就係佢根本睇你唔起，佢覺得你普通人，佢想乜同你講嘢啫咁樣㗎嘛。佢冇呢種㗎，咁好即係呢樣嘢係都好緊要囉。咁因為其實我好多謝佢俾面嚟之外呢，咁其實譬如當日啦，咁亦都係有啲佢第一日先識嘅朋友，咁佢都因為呢佢係話嗰啲都係你啲朋友喎，咁佢亦都係呢震佢哋幾句啦，咁甚至乎係 即係點講啊，好即係好唔介意啦，唔會話哦，同你唔熟喎，咁又唔同你傾偈又成，咁係好 talk 得，咁亦都係好 nice 咗，咁呢樣嘢好難得㗎囉，咁因為佢唔知俾面你㗎嘛，佢仲真係攞個心出嚟㗎嘛。係 啊。 咁啊真係喺度可以係我最大嘅收穫，我呢一程即係呢一次嘅旅程呢係最大嘅收穫，咁就係、是、識到呢個人係啦，咁我就即係我都同佢講啦，咁我即係好開心啦，係我生命入面遇到即係叫做話即係我命格相關嘅咁 嘅人 啦， 咁今次你過去嘅網聚啦，咁有冇遇到你 fans 啊？ 其實斯洛文俊係冇 fans 嘅， 唔會啩？ 全部嘅 fans 咧係淨係關注入面嘅女仔啊，包括問啦，就話琪琪啦，包括問你啦，咁另外問毛米雪啦，咁甚至乎其實即係我覺得其實有啲 fans 都 OK 嘅，因為點解呢，咁其實係有人呢係編咗黃米雪嘅相出嚟諗住搵佢簽名㗎。 點知 係咁係啦係啦咁係啦咁即係好失望啦，咁係好失望嘅，咁 冇辦法，因為工作嘅原因啦。 係啦，咁因為原先係大家都會以為見到佢，咁因為有即係有個聽眾都有話，其實上次再對上一次呢，其實係有個節目就叫不上頻道，即係我好尊敬一位前輩阿傑斯嘅節目呢，搞嘅一次網聚呢，咁就我同阿毛米雪都出席嘅。咁當陣時咁有聽眾同我講呢，就話其實佢係即係好鍾意阿米雪，咁但係當陣時呢佢冇準備，因為佢唔知佢會出席，亦都唔知我會出席，咁就想搵佢簽名，但係就冇嘢喺手，咁今次佢係專登呢係編咗幾張佢覺得係毛米雪好靚嘅相出嚟，咁係好帶埋 簽名筆啦，咁係好想搵佢多面簽名嘅，咁結果係冇啦，咁亦都係即係即係有好多人問追問我啦，咁樣 咁或者下次有機會就 係啦，希望啦，希望，因為我都好抱歉嘅，因為即係我都好抱歉咁樣，咁但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咁啊，另外即係最多人問嘅，咁梗係你同埋琪琪啦。咁琪琪就如無意外就真係唔會蒲頭噶啦，咁樣咁，但係阿博士就應該冇問題嘅。因為其實都冇乜衝突啦，係咪你 冇啊， 你平時你都要，其實博士呢除咗話澳門街呢，其實喺澳門呢就好多人識㗎。因為譬如話做媒體啦、報紙啦、雜誌啦，咁教學啦，其實好多層面上嘅人都會識佢囉。咁所以其實就一啲都唔陌生㗎啦。咁只不過就可能比較見係見樣同埋見筆寫出嚟嘅嘢就少聽聲，所以我先至可以咁放肆呢，喺度又即係講咁多嘢係串下佢咁嘅啫。咁啊，所以博士又冇問題嘅，會出嚟見大家嘅。咁啊最尾啦，咁其實哇，你要發覺呢啲聽眾就會問啦，你一直都漏咗喎，點解你冇提 Regasin 嘅負責人嘅？咁其實呢我想留喺最尾講呢，咁其實就係我兩位兄弟啦，咁就係阿 Kelvin 同阿迪，咁仲有一位兄弟呢大家比較少留意嘅，咁就係 Regasin 嘅幕後功臣 Chris 啊，咁啊 Chris 加埋阿 Dick 同埋阿 Kelvin 咧，呢三位喺我心目中咧都係同樣地位，都係好兄弟、好朋友嚟嘅。咁我由Regasin 未開台，我哋大家喺大榮華酒家一齊食飯，跟住揾埋阿刁文流啊、台長啊，我哋一齊傾，咦嚟緊搞 Regasin 嘅事啊，想點樣做啊？去到開頭大家冇節目，跟住台長話擺神秘之嘢啦，跟住當陣時我未知啊，咁第二樣就擺埋澳門街啦咁樣，咁去到後尾真係大家坐埋台再傾，咁當中亦都係好 nice 啦，亦都係經常過嚟澳門揾我啦，咁再去到今日喺同一個地點搞一個咁多人百幾人嘅網聚，咁係其實見到成件事由零到冇，即係去到咁虛撼呢，係好感動㗎囉。咁係對於佢哋兩個嚟講呢，我覺得係即係一個好成長好重要一課嚟㗎。咁同埋呢亦都係咁講啦，佢兩位呢真係後生仔，比我後生好多，即係真係好年輕人嚟嘅。咁三位都係啦，三位都係好後生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喺咁嘅年紀有咁嘅即係有咁嘅做到咁嘅嘢出嚟，其實係一個成就囉。咁我冇同佢哋咁樣講㗎，因為本身同佢哋好熟，咁我冇去咁樣講啲咁嘅說話，咁但係我希望佢哋都知道，即係其實呢我係好 powerful 佢哋嘅，即係我英文唔係咁好啦，應該咁講啦，我係為佢哋感到驕傲嘅，即係作為大家係即係作為係睇住佢成長 咁去到今日咁樣。咁另外啦，當然啦，仲有我講漏咗個勁人啦，邵音音啊，咁啊音音姐咧嗰日喺度嘅，咁啊音音姐咧就好出名啦，一個即係電影明星啦。咁啊當日咧，咁我都話同阿音音姐影相，咁後屘啊音音姐咧就可能有啲事早走咧，咁我就錯過咗。咁但係好多謝音音姐，因為佢好 nice 同埋亦都係即係好好嘅一個長輩，咁係好多謝啦。咁啊嗱，今次嘅節目咧，咁啊得一節嘅啫。因為其實好簡單，因為我啱啱其實先喺香港翻嚟，咁我本身仲係孭住啲行李啦，咁啊錄完呢集節目之後咧，咁我都要去處理翻啲屋企嘅事，咁所以咧咁就呢節咧就新鮮滾熱辣，咁就會拱出嚟啦。咁啊至於咧我哋之前一啲好嚟緊會講嘅題目咧，咁就會係留待下個星期，咁就繼續啦。咁啊其中一樣嘢嚇，咁就上個星期咧，我哋會出咗就係我同 Andy 啦，我哋講緊呢個喺 Open Sky Radio 嘅一個 crossover 節目啦，就係有講呢個古文明啊，講 MIB 啦，同埋 UFO 啦，又講下恐龍啦。咁我哋食住個勢，懷念2012啊嘛，12月啊嘛，係咪先？咁我哋咧嚟緊就係會入阿博士啦，同埋昌哥啦，同埋當然啦，澳門街鬼王成俊哥啦，大家一齊咧，今次唔係講鬼故啦。大家一齊講下大家對2012嘅睇法啦， 即係世界末日啦。 係講下啦，你懷念可能真噶嘛，咁可能有今生冇來世咧，係咪先？咁啊，即係大家講下咯。咁亦都係即係好多謝咧。咁亦都係叫緊阿昌哥啦，同埋阿博士咧，就大家去睇下譬如講緊啲中國嚇嘅一啲古文明嘅嘢啦，分享少少咯。咁啊，大家撞下咁啊，下次咧又同阿 Alex 咧，大家又可以坐埋，因為佢都話佢都會過嚟，會揾我嘅。咁啊，到時大家一齊坐埋咧，有多啲嘢傾啊嘛。 好啊，好啊。 嚇，咁啊，今個禮拜咧就咁樣先。咁啊，好多謝大家咧，咁啊收聽今個禮拜嘅澳門街啦。咁啊，博士你最尾有啲咩同呢位專登攞份禮物俾你聽眾講啊？ 非常非常之感謝呢位聽眾哥哥啊！下次有 以身相許， 下次會見面嘅時候睇下有咩我會送翻一份禮物啊，作為致謝咁樣咯。 好，咁就咁決定咯，好嘛？ 好啊。 好，咁啊，多謝咁多位嚇，咁啊，希望大家咁啊，唔好嫌今集咁樣吹水吹咗一集啦嚇。好啦，拜拜。 拜拜。